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正在举行。博览会通过产业对接、专场推介等形式，融合冬季运动、冰雪产业等内容。来听报道。 走进地下一层展区，最先看到的就是一个仿真冰雪的展台。清华大学花滑协会会长吉利刚体验了仿真冰， 和冰上80%有相似度吧，普通的训练还可以。 紧挨着这个展台的是一家仿真冰壶的体验展台。 动作做好，哎，好，差一丁点了啊，使劲。 组团来参观的前门小学学生们挨个试了冰壶。 以前有没有推过呀？ 没有， 感觉特别的重，用了全身力气都推不动了似的。 哦，就是跟在电视上看叔叔阿姨比赛还是不一样的，是吗？ 对，感觉他们推特轻松，觉得挺有乐趣的。 除了这种仿真冰、仿真雪的体验项目，现场还有不少上冰上雪的基础教学模拟器。 它属于一个滑雪模拟器，帮助人们快速的去学会滑雪。一直在转动，可以根据体验者的基础水平，比如说一点都不会的对滑雪来说，它可以很慢速的配合教练的辅导，它还可以把速度、坡度调整，增加那个难度。 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早他就转了整个展馆，很多企业都在做这种体验项目，他非常看好未来的市场。 国家不是3亿人上冰雪的这个号召嘛，然后我们集团主要就是以四季冰雪为核心，上面那个西冻孤寒雪是目前啊中国的技术当中最领先的一个技术了，在世界上也是排名靠前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位于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明清家具馆1期展厅近日向公众开放，这是故宫博物院继陶瓷馆、书画馆等专馆之后开设的又一大专题展馆。清代宫廷家具展览将展出清代家具300多件。据介绍，今年年底故宫的陈列比例将达到80%，而到明年年底之前，故宫186万多件文物的展出比例将达到8%。故宫博物院设在乾清门广场西侧的母婴护理室近日投入运行，这也是故宫建院以来设立的第一个母婴护理室，将为带婴幼儿参观的观众提供一个洁净、舒适、安全的哺乳护理与休息场所。样式雷是被世人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10月20号和21号，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打造的音乐剧《诗经采薇》将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部剧由戴友山编剧，邹航作曲，郭鑫担任舞美设计，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刚将担任艺术总监。音乐剧讲述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生命、如何面对生命终结与重生的故事，表达了对生命的真正敬畏和做人之道。第7届中国昆曲艺术节将于10月13号到19号在江苏苏州举行，共遴选和邀请26台优秀剧目参演和展演。开幕演出是昆山当代昆剧院首部原创昆剧《顾炎武》。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45%。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演绎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由贾樟柯执导，赵薇、廖凡主演的犯罪爱情电影《江湖儿女》上映，讲述的是一场狂暴的江湖爱情故事。以赵涛扮演的巧巧与廖凡扮演的兵哥这两个传奇人物的爱情为主线，将一代江湖人17年间的人情变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是个关于江湖的故事，江湖中独有的侠义精神让贾樟柯特别着迷。然而什么是江湖？电影展现一个世道，然而世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和影评人小爱一起聊聊贾樟柯的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节目，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凡是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2份奖品，一份呢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门票4张，9月22号的下午2点，国图艺术中心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乐。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份奖品了，这就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好了，接下来咱书归正传吧，聊聊今天互动的话题。我们主题内容说到的就是关注一部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江湖儿女》了。 嗯，那还是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哈，著名的影评人小爱，欢迎您。 哎，赵爽好，高磊好，大家好，是小爱。 嗯，欢迎小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近听说这个中秋档包括国庆档陆陆续续要上好多的电影， 对， 当然这话题肯定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详细的请小爱为大家来做介绍，是不是？ 嗯嗯， 最近你在关注哪些电影啊？ 哎呦，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啊，我觉得关注许久的很多影片都已经陆续登场了，比如说《渭泽之路》， 嗯， 然后《江湖儿女》， 包括接下来马上要在国庆档上映的张艺谋导演的影、 哦、 对，然后开心麻花的理查的姑妈， 是， 然后郭富城周润发演的无双，一个高智商的一个犯罪类型片、 嗯、 然后包括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找到你，这个是马伊琍和姚晨他们是一个双女主的一个关于母爱故事的一个电影，就是很多电影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观众在期待，然后就是这样一不小心就哎聚在一起了，赶到这个九月底十月初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档期还是挺值得大家期待的、 嗯、 因为你知道整个九月档其实大盘挺冷清的， 对 对，所以很多的业内人士其实都在期待说哎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包括到接下来的中秋国庆档，能够把整个九月份的这个大盘整个这个电影市场的低迷的这个状态改变一下。 嗯 对，而且我觉得一到九月十月其实大家还挺期待走心的电影。 那当然了， 因为有好多人会有悲秋的情绪哈、 嗯、 是 原来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我们学艺术的会有，但后来发现很多身边的朋友就一到秋天看到可能满目开始这个萧瑟了，就会发现哎呦这个心情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低落哈，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大家特别需求一些走心的电影。 对，你知道特别对、嗯、就比如说我还是看到一句话，就是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哦、 然后我对你就听到这个话你就感觉第一冲击我的是完了爱情结束了就是这种感觉、 哎、是不是你女生是不是都会这么想啊？ 对，我前几天还跟其他包括跟朱红我们两个也探讨过、 啊、 他说爽爽一到秋天我就觉得好悲凉、 哦、 然后我说其实这几天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今天开车就过来的这个路上、 嗯、 然后我在车里面听着歌把窗户摇下了一点，那个今天风不是比较大吗、 嗯、 吹着吹着我就突然觉得哎呦，就是那种情愫就涌上心头，就此时就应该配一个就特别有深度的电影，然后让我来看一下。 我怎么满眼都是大闸蟹？ 秋风起，蟹脚痒是吗？ 对、啊， 这就是吃喝玩乐节目的主持人不一样。 那咱们就挑一部电影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那就是今天刚刚上映的《江湖儿女》吧， 嗯嗯嗯， 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就是业内人士看完之后，口碑也都是非常的好。 哇， 对，所以贾樟柯的这一部能够上大银幕，本身也是一个挺让贾科长的影迷们期待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对 对，而且之前好像在这个A 级的电影节当中也是有所不俗的表现，是不是？ 对对对，其实贾樟柯的电影从第一部《小五》开始，接下来的陆续的这么多年， 嗯、 它都是一个电影节系的一个作品啊。 对， 基本上我们真正能够在电影院里面去看的公映的作品其实是不多的，对。但是这一次真的你从电影院看完这个《江湖儿女》出来之后你会觉得不知道是因为大荧幕的关系，还是因为贾科长他这个导演的这个手法和经验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美，你真的会觉得你是刚刚享受过了一个真正关于电影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用这种影像的这种语言来传达的一个非常有人情味儿的一个故事，所以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特别值得去品，细细的去品， 嗯 嗯。 我觉得他用了品这个词儿啊，其实这个电影这几天我看了不少关于这个包括贾樟柯导演的访谈啊、 嗯、 然后包括就是说一些看过这个电影的一些人他的一些评价，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第一次对我冲击大是贾樟柯拍了一部叫做《江湖儿女》，可能我觉得原来提到《江湖儿女》是不是该徐克呀之类的就这样的一些导演去拍就我不会想到说贾樟柯这个名字会跟就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名字 江湖在一起， 对对对，会重叠到一块儿、 嗯。 我不知道，因为小艾研究了很多贾导电影嘛，就是说你是怎么看就最开始出现这个名字的时候。 其实爽提的这个话题就直接就指涉到影片的主题了， 嗯嗯， 就是真正他拍的这个江湖儿女，什么是江湖，这个江湖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什么黑社会呀、啊 嗯、 或者是像龙门客栈里面的这种武侠片里面的江湖， 嗯嗯， 其实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他所呈现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群像戏，然后这个戏呢它是跨越了17年的一个时间跨度，它整个的这个 背景它是设定的非常的广泛的，就是这个格局是很大的。它所呈现出来的一幅画卷，一个江湖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这个社会。就是中国人其实常说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对， 实际上他是给你讲了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儿女他指的是那些有情有义，对，然后在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总是在这个爱恨情仇当中有失有得，然后不断追寻的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展示的就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的两个人男女主人公，然后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切身的这个小生活的经历，他还是想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他去还原一个时代。 嗯，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初衷是永远是不变的，他始终是在用他的摄影镜头去用一种伪纪录片式的一种很纪实风格的方式，他是去给你记录这个时代。但是他这个江湖儿女的格局呢，比他之前的所有的影片都要大。不光是他的这个时间跨度大，包括他在整个的这个故事人物的这个维度上，故事的这个整个的构建上，包括他所有的这个电影文本，他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体量的一个东西。 嗯， 对。然后其实我之前看江湖儿女的时候，我跟赵爽一样，我在想他是拍了一个那个江湖片吗？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纪录片那个预告片。 嗯， 我最早的时候看到预告片我就马上被吸引了。他有一款预告片里面他有一个场景，就是廖凡和赵涛这对男女主人公，他们在一个 KTV 的那个包间里面，跟一群他们的这个朋友，一群哥们儿，江湖所谓都是那种江湖中人的那样，就是很豪气冲天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大家一起喝酒干杯。然后呢他们拿了一个那个大的那个洗脸盆，瓷的那个，就咱们小时候用的那种瓷的那个洗脸盆。 嗯， 然后呢每个人手里拿了一瓶酒，有的拿茅台，有的拿二锅头，就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酒，都是白酒。然后把那个盆搁在那个中间，然后所有的人拧开那个酒瓶的盖，把手里那瓶酒就倒到那个大盆里头， 搪瓷盆里头， 大搪瓷盆里头。 嗯， 然后就所有的酒都混在一起，倒完那瓶，把瓶儿往边上一扔，然后所有的人一人拿一个碗，从那个盆里头崴一碗， 嗯， 盛一碗那个酒。然后赵涛就拿着那个麦克风就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今天开始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都是兄弟，大概是那个意思啊，原话我忘了。然后马上那个廖凡就接过去说，肝胆相照。然后肝胆相照他用的是那个山西的那个方言。 嗯， 对。然后完了以后就所有的人就碰杯干杯，就在那一刹那，我看到那个预告片那一刹那，我就明白他要讲的江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江湖，这样的一个感觉。他不是那个古装片里面的那个江湖，然后也不是我们看香港的警匪片里面的那种江湖。嗯，没有大哥，没有毒枭，他讲的就是一群现代人，但是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是有一个江湖梦的。就他，你看他那个影片当中，从预告片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的那些人物的着装，包括整个那些环境，你会感觉是回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很有那种怀旧的那种气息，那种氛围。然后其实我们想一想，其实咱们现在看的很多的香港电影，对于江湖，对于黑社会的认知，都是从那个年代的警匪片香港电影当中来的。 古惑仔 就是类似于这样。嗯，其实贾樟柯他本人，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的一些记忆，他是有情节的。 嗯， 就他，我觉得他肯定是他自己，首先他脑子里他的心目当中是有一个江湖情节，江湖梦的。然后他也在电影当中用了一些场景，就是大家在一起，兄弟们在一起，跟大哥大嫂在一起去看那个录像，然后录像里面展示的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些江湖片，你知道吗？ 哦， 对。但是真正他拍的这个故事呢，确实是一个社会的故事。然后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关于大哥，或者是一个关于这个所谓的江湖情怀，然后江湖起起落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你知道特别有意思，就他又是一个让你特别出乎意料的电影。 为什么？ 就是 因为一直看那个海报和先导预告片，他一直在强调廖凡什么什么的啊，我一直觉得廖凡他绝对是第一男主，肯定是一个关于男人的一个大哥的一个戏， 对吧？我是冲着一个大哥的一个江湖戏去看的，结果看完了之后我发现，天哪，其实他讲的不是一个男人的江湖戏，他讲的是一个女人的江湖戏。 哦， 这个电影其实真正的女主是，真正的主角是赵涛，赵涛在这个电影当中他绝对是第一主人公，然后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想成为大哥的女人的赵涛，他被大哥抛弃了，然后他就自立自强，这么说啊，自己就成长蜕变成了一个女人中的大哥， 自立门户了。 对，原来你以为是去看大哥的，但是你后来发现大哥没看成，你看到的是大哥身边的这个女人。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大女主的一个戏，她讲的其实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女性其实她也是江湖当中的一个大哥。所以就是贾樟柯的这个江湖是非常非常宽泛的，然后他其实也会给我抛出一些课题，难道江湖社会真的就是属于男人的吗？不是，其实他是属于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人。那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赵涛演的这个巧巧，其实他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讲义气的有情有肉的有血有肉的人。对，所以是一个大女主的戏，是一个关于想成为大哥女人的戏，然后我们看到就是想成为大哥的女人最终活成了女人中的大哥。 有点绕啊，是不是 有点绕？对，活成了我想嫁的样子是吗？哎，但是其实说到赵涛，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名字甚至会有点生啊，我们可以去回一回，就这几年我看到他的戏其实都挺精彩的，包括之前大火的《琅琊榜》里面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就是《琅琊榜》里面那个胡歌的母亲， 嗯，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像《伪装者》里面的大姐， 哦， 都是一些深入人心的角色哈。所以其实当时就有人说，哎呦，这个戏里面真的很多戏骨，然后在一块飙戏，其实其中就包括赵涛，所以其实对于他演电影，很多朋友还是充满着期待的。 对对对，他其实好像之前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缘故吸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近几年才又复出，一下子就火了，让大家重新认识他了。但我觉得前提还是演技好， 嗯， 有能力。 其实你知道，华人的女演员在国际影坛上，或者说在老外心目当中的知名度啊，其实巩俐之后应该就是赵涛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赵涛在海外电影圈的这种知名度和这种评价，甚至会高于章子怡，因为他拍了很多的电影，但是他和这个贾樟柯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关联啊。都说是，流水的男演员，铁打的赵涛嘛，就是贾樟柯永远是在他的电影当中用赵涛，用他自己的这个爱人来作为这个女主人公的扮演者。 是是是是是， 对。但是呢，实际上赵涛从他自己本身来讲呢，他绝对也是一个演技派，他以前获过很多很多的奖项。其实他以前是最早是学舞蹈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学舞蹈的。对，然后后来就是主演了一些影片之后呢，就在那个威尼斯电影节，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他曾经拿过最高的奖项金狮奖，然后之后就连续拿了一系列的海外的奖项，包括美国林肯中心，他们评过一个06年的全球最受欢迎的演员，他其实也是50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就他其实在海外是有很高的辨识度的，而且因为他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 对对， 对吧？他其实说实话， 他其实挺普通的， 很普通，所以他真正能够去征服观众的，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演技。在12年的时候呢，他还演了一个就是意大利导演的一个影片叫《我是丽》。这个影片咱们国内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这个影片在海外也是拿过很多的奖项。对，所以赵涛，一提赵涛，我觉得我至少在我心目当中，我会马上联想到两个词，一个是电影节，一个是奖杯。 对， 所以我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一次呢，也是其实赵涛他也 说实话也不是很年轻了啊，他也是70后嘛，70年代的人、 嗯、 但是就是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他所饰演的这个巧巧，时间跨度也是跨了17年，实际上他也是从这个女孩的年轻时代开始演的，演到后面他到步入这个成熟的这个中年，但是你看他在年轻时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你会觉得虽然你第一眼你会觉得他并不年轻，但是你慢慢看下去，你会觉得你特别的，你对他特别有好感，就是他身上好像会弥散出一种魅力。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角色给的还是他身上的，但是只能是说他整个这个人和巧巧这个角色是人形合一了，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叫Ash is the purest white， 如果是简单的直译就是说灰是最纯洁的白色。 哦， 这句话其实我特喜欢这个题，就是它和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一句台词是相关的。而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场景，就这个巧巧跟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廖凡当时演的这个主人公，他们在那个一个山西的一个山上，然后巧巧就指着对面的火山就问她男朋友说，诶，那是真正的火山吗？然后廖凡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问她说，那个火山灰是不是最干净的？因为灰嘛， 嗯， 灰就是经过了燃烧，经过了高温的。廖凡说，可能是吧。然后他们就提到说，我们是不是炮灰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在聊天。其实这个就和贾樟柯拍这个电影的主题是直接相关联的。他就想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洪流当中，社会就是江湖，然后在这个江湖中，人生总是有起起落落的，然后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成为炮灰了。或者说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每一个活着的人，他在生活当中他都是某一个领域的炮灰，我们可能都是炮灰。所以他那个英文的那个标题就是也是从这个点来的，一个是跟台词是连接在一起，但是这个台词又是一个点明了主题的一个台词，就是所以当时那个赵涛在说这个台词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感觉她就像是一个很青涩的一个女大学生，就是很年轻。其实你看她的脸，她的那个状态，身体上并不是特别年轻，但是她在那个大荧幕上那个状态，指着那个对面的火山在问那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就是在当下那个年龄段。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一个演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就反正就是要细细的品。就刚刚爽也说，这个品确实是可以品出很多味儿来。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也跟贾樟柯导演的很多的作品没有在这个大的院线上映有关系。所以虽然她是他的御用的女主角，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很多精彩的影片我们没有看到， 对，对， 所以才不熟悉， 对， 有点可惜。 对，大家反正可以，如果关注的话，其实可以去找一些他们以前拍的一些影片，找一些资源再看一看。其实你会觉得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跟你在电影院里面看那个节奏比较凌厉的现代商业影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其实他真的已经就是在国际电影的这个知名度很高了，那还好像担任过罗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啊什么的，就其实大家也都对于，怎么说呢，华人女影星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特别 评价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她整个的这种脸和这种状态，就是一个非常电影脸的这个感觉。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包括这个廖凡为了学山西话，然后好像是深入到他们生活当中好长时间，然后最后好像山西人都有点分辨不出来说他到底是哪儿的人了这种哈。所以我们在下半段当中还会聊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细节。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一生惊堂醒目，串一段风云变迁中的大情大义，一动一梁一瓦，构筑一魄铸天踏地般的匠心匠魂。9月29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五度倾力呈现。 一场席卷全国的名爵荷尔蒙风暴来袭，荷尔蒙 SUV 感官盛宴 ，Super Spot 快感一触即发 ，Nike 网红教练激情陪练，尽在名爵 HS 荷尔蒙工厂。9月15日至9月23日，通州万达。 嘿，猴哥。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鳞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的20:31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张爽。 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收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相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北京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提供的《恰似爵士》主题专场音乐会的门票4张。9月22号下午2点，国图艺术中心增广爱乐交响管乐团带您感受音乐厅舞台上不一样的爵士音乐。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份奖品，这就是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桦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您来。 好了，那还是请出今天我们的嘉宾哈，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哎，大家好，我是小爱。 嗯，今天聊一聊最近上映的一些电影，还有这个应该是今天正式上映的这个， 对，今天上映 江湖儿女啊，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来得及去看。 对， 然后之前是可能很多朋友看了预告片，还有看到各方之言啊，就是到底这个影片好不好看，值不值得这个中秋假期或者说十一假期去看一看哈。 嗯，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嗯，来，刚才我们其实也聊到了很多关于这部影片当时创作的一些背景啊、情况什么的。那就着刚才那个话题，我们再来聊聊聊赵涛和他的先生贾樟柯吧，好不好？ 好， 你对他们二位有多少了解呢？ 其实还是从他们那个过去的作品当中， 嗯， 接近这两个人物吧。其实他们也都算是公众人物、名人了哈。 嗯， 我觉得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赵涛跟贾樟柯夫妇呢，他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呢，首先他们是把视角放到了 普通人，甚至是比较偏向于弱势群体啊、边缘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你看，我们就看他们之前的基本上所有的影片啊，基本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对吧？然后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一些共同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贾樟柯特别喜欢在电影当中去呈现这个在就是上个世纪咱们就是上学的那会儿那个 disco 的那种舞厅里面的那种 很多的场景， 然后你看在这个江湖儿女当中呢，就是有一场戏啊，就是赵涛跟廖凡他们在那个 disco 里面去跳舞，在舞场中跳舞，然后据说那个舞步包括当时两个人的站位走位整个的这个他们的动作都是那个贾樟柯自己去设计的啊、据说他本人就是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跳这个舞，就你看就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带有了他们非常强烈鲜明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特点，就他们首先他们对于他们来讲时代留下的印记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细节当中， 对对对， 就对吧， 就像姜文，您曾经也提到姜文导演电影作品当中经常会出现火车，经常会出现奔跑，经常会出现屋顶， 对对对， 一样， 他们会总是在时不时的把自己脑海当中那些固有元素不断的刷新，不断的通过新的作品。然后你看在看江湖儿女的时候，如果是80后或者70后，我不知道60后有没有感觉，大家会觉得突然之间被带到了自己学生时代， 对， 就首先从听觉上，就是他在里面放的所有的歌都是叶倩文的，就是可能我在想是贾樟柯本人还是说赵涛他们俩谁特别爱那个叶倩文的歌嘛，肯定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只要那个歌叶倩文那个声音一出场，你就马上就被带到了那种怀旧的那种气息当中，就是你都不用去想剧情，你都不用去看，你只要闭着眼睛听这个声音，你就觉得已经是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还专门的记录了一下里面出现的叶倩文的歌啊，有珍重，有情人知己，浅醉一生，还有他，就是而且浅醉一生和他会循环的多次会出现去循环的播放，然后它里面会让用声音的这个元素来告诉你，就是山河之间江湖之间需要的是有情人多珍重，他会给你去传达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配合那个电影的故事讲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时代变迁当中，曾经的大哥廖凡他呢其实在后续的经历当中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软弱的，然后基本上是失去了所有的一个弱势群体，他已经不再风光了，然后他身边的小弟已经弃他而去了，以前跟着他的马仔现在是开着宾利，而他呢什么都没有，但是相反在他身边的女人，他而且是他不要的女人，赵涛演的这个巧巧之前是非常的单纯，然后一心一意的只是想靠着这个大哥，因为他爱这个大哥是他女朋友，但是他在这个他的男友变得非常的弱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反向的，他其实他是不断的变强大了，然后我觉得赵涛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女人自我意识的这种觉醒，然后女人的自主，女人的强大，就把这个部分她演得特别特别的到位，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故事是一个双线，是一个双向的，两个人的发展方向是反其道而驰的，然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就是在于人对于金钱和爱的欲望，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特别普世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很多电影都在谈因为对钱的追逐啊，因为对于这种财富和这种其他物质的追逐，人可能会在他的江湖上会从一个身份变到了另外一个身份，有人是从低往高走，有人是从高往低走，但是无外乎大家改变自己的原因都是因为大家想要得到钱和爱，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也是讲的是一个关于钱和爱的故事，但是就是令大家想不到的就是这个更多的故事的这个重点呢是放到了赵涛演的这个巧巧的身上，所以呢我也不知道 这个贾科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和就是咱们之前聊过的奥斯卡的女权运动，然后女性意识的，是不是？咱们原来还介绍过、 聊过好多次， 好多次。 嗯，从金球奖开始嘛。 对，金球奖、奥斯卡，然后大家所有的电影作品当中，会逐渐的更多的去呈现女性的重要性。那其实贾樟柯的这个《江湖儿女》，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就是一个完全能够反映这个女性运动精神的一个影片。 他不会是想明年冲奥吧？ 哎呦，我真的不知道。对对，他讲的不是大哥的崛起，他讲的是大哥的坠落和大哥女人的崛起。这个在那么，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个性别上的反差，所以他才能够在很多的点上会击中你，因为你会觉得这种反差带来的情绪上的冲击会特别的大。就这个廖凡演的这个男人，其实他在后期他其实对这个女人并不好，他也对她并不专一，然后他在他自己的欲望和面子面前，他会随时把他身边的这个女人抛弃，而这个女人是为他付出了很多的。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他最后他瘫痪没有办法走路的时候，最终是这个女人收留了他。但是这个影片的结尾它不是一个happy ending、影片的结尾其实它又是一个开放性的，就是影片的结尾，这个廖凡在赵涛的帮助之下，就是在很多年之后，他们最终命运让他们又重逢了。重逢之后呢，这个赵涛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老板娘，活成了一个真的好像是江湖中的大姐大的那样的一个地位。然后他收留了这个非常落魄的，已经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去独立生活的这个原来的大哥，他以前的前男友抛弃他的一个男人。然后呢，他给他做针灸，找大夫给他做针灸，把这个男人治好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男人的腿能走路的时候，他给这个女人留了一封信。他还是离开了。对，然后我当时看那个首映礼的时候，导演在现场，然后就有人问那个导演跟廖凡说，既然他们都已经又兜兜转转的回到一起了哈，为什么还是最终让他们两个还是没有在一起，还是让男人离开了。然后廖凡就都不加思索的直接就说了一句，他说因为男人要面子。我当时在楼下听到这个男人要面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这个影片想传达的某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也觉得这个女人是全世界唯一能够就是不计报酬的对他好的一个女人。他知道，但是他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就留在了女人身边，靠女人的马仔来照顾他。他觉得他以前的这个风光，他以前的面子就颜面扫地，他接受不了，他还是离开了。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就是他离开那一段的这个镜头语言，就他是不是直给的，他不是用什么摄影机直接去捕捉那个离去的身影和留下的人的身影，他是通过在监视器上，就是因为他中间有一个场景，就是巧巧在他的家附近装了一个监视器。对，然后到片尾的时候呢，摄影机是拍的那个监视器，所以观众是从大荧幕上看到监视器上那个巧巧一个非常孤单落寞的身影，她想出门去找，但是她又没有踏出去找那个男人，反过来她回到屋里面，然后非常落寞的很孤独的靠在那个墙上，然后若有所思，然后这就是影片的一个结尾。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监视器的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呈现也是非常的有味道，就是它能够让观众感觉你就是在现场，然后你就是偷偷的从监视器当中，你就是在偷窥，在暗中，在一路都在目睹这一对人的生活。 所以其实刚才除了这种监视器的这种运用之外啊，其实这个影片据说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没有看呢，据说它里面有六种影像介质，就好像用各种东西来 DV 最早是用 DV 拍摄， 对，其实这个就是和刚才那个高磊提到的，就是贾樟柯和赵涛他们自己有什么习惯。贾樟柯的习惯就是记录生活，他在早年在他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和资源去拍电影的时候，其实他很多的素材是用手持 D DV 或者是甚至是更便宜的一些机器拍出来的，所以它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素材是用不同介质的机器拍出来的，然后最后拼接在一起。但是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换成一个其他的影片，比如说一个商业类型片、时代剧或者现代的一个什么爱情故事，你会觉得从画面上你会觉得有区分，因为它的画质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它不统一。但是刚好呢，它这个又是一个跨越了17年的有时代质感的一个有时代变迁、历史变迁质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反而它的那种影像上呢一开始是很粗，然后慢慢变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细腻，就是这样的一种转变的一种过程，它会有一种时代的一种跳跃感，反而你会觉得诶，它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年代它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就是这样子，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它里面还涉及到了就是在整个这17年当中，在中国这个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当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但是他会用一个比较冷静的然后比较克制的一个方式，他从另外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视角，他把很多东西丢给你，他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大潮。 嗯嗯，而且我们注意到这部影片当中还有一个男演员徐峥，他好像最近几年的影视作品很少了哈。 对，徐峥真是一个好演员。徐峥他其实真正出来就是最后的一场戏、两 场 戏，场、 哦、 对，就是在火车上 客串呗。 他就是串打了一个酱油、嗯，但是他这个酱油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嗯、他饰演的就是一个上海人，操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的一个人，嗯、然后在火车上就是一通神侃。哦，对，就是他跟那个巧巧是素不相识的，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呢，他就在谈他的一个什么事业的一个发展计划，然后他想让那个巧巧跟他在一起，跟他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男人他就是满嘴都跑火车，就那感觉就非常不靠谱的一个人，油嘴滑舌。 嗯， 然后最后呢，这个故事给你呈现的呢是巧巧的一个选择。巧巧本来是选择了跟他一起走了，但是最终呢巧巧还是决定选择说在这个徐峥饰演的这个男人睡着的时候他自己下了火车。那其实这个就是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她已经意识觉醒了，就是这个女人她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女人，她有她自己的思想，然后她有她自己的选择，而且她也看清了其实在她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就是特别不靠谱的人和事情，然后她自己在当下她就做了一个非常决断的选择，她就没有和那个不靠谱的人在一起。就我觉得徐峥的出现完全就是为了衬托巧巧这个女主人公她的一个成长的历程。而且巧巧她的这个人物也是有维度的，她在一开始是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虔诚的一个大哥身边的女人，但是当她为了大哥她去蒙冤，去为了救大哥她自己去把自己调包坐了5年的监狱，然后她从5年的监狱出来之后，影片中有一场戏就是让大家看到他去骗那个张一白和张译饰演的两个路人，去骗他们，就是其实你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她是有灰色地带，她不是一个100%的传统中的好人，她竟然去骗人家的钱。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导演在告诉你她在监狱当中她这5年她经历了什么，这个女人这5年她经历的是她学会了怎么样去生存。就是人物很立体，然后我还是觉得赵涛演的特别好，对，非常非常，就是你就觉得他就是巧巧就是他，然后所有的戏都没有说掉链子或者是很跳，而且就是在好多场戏我都觉得就特别经典。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贾樟柯还会用这些导演们然后来串一下戏哈，包括可能会出现在某些场景当中，但还是不会觉得跳，就不会觉得一看到这个熟悉的面孔就他呀，然后马上跳戏那种，就把他们融合得非常好，是吗？ 对，而且大家都是说那个方言，就是他每个人说那个方言哈都挺到位的，就没有觉得是那个 是学出来 是学的。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这个 准备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也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对， 包括张译跟张一白，其实他们那两场戏也很短，不是很长，但是他们说的那个的那个四川当地的那个话，反正我听着就觉得特别地道，特别地、特别而且特别传神。 哎， 那比如说要把这个影片类比的话，就是小艾觉得他可以类比哪些影片呢？因为我觉得贾樟柯的好像特别难归到某一种类型，是吧？ 对，我倒觉得这个影片有点像是把贾樟柯之前拍这么多年戏啊，把他所有的积累的东西都融合到一起了。 这是不一样的一种类型片，之前他曾没有尝试过的，好像是。 我感觉他是第一次去拍一个这么复杂，因为他这个格局是很比较大， 对， 他的时间跨度也比较广，然后他从地域上呢，也是一开始是在那个山西，在大同，然后呢去了那个三峡。啊，然后又去了那个新疆，你想它整个这个地域的跨度也非常大，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时空的这个跨越当中呢，它又涉及到了很多的人物，其实这些人物每一个人出来呢，虽然说我们说那个出场时间不是太长，但是也都是它会给你带来一些东西，就是你会觉得是栩栩如生的一个群像戏，这样的一种大的格局啊，大的状态，其实在贾樟柯以前的电影当中还没有，以前的影片当中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局限性的一些东西，包括人物，包括故事。那我觉得贾樟柯这次他我觉得这个《江湖儿女》是他的所有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对，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同行就是对他的那个评价啊，业内人士的评价我觉得也是相当高的，当然我还不知道普通的观众，就是我们在前几天在那个点映啊首映啊这个阶段看到的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些评价。 而且其实廖凡在这部影片当中虽然说不是男主，但是他的演技一向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而且之前真的可以说是获奖专业户了，对不对？ 对，廖凡从《白日焰火》之后，就突然怎么觉得这个男人就一下就演技就爆发了。 对， 他以前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我都记不清那个电视剧的名字，反正是在一个电视剧里面，还饰演的不是主人，不是男一号。但是没有觉得他怎么样，但是后来就是自从《白日焰火》之后，突然觉得他其实。他的那个力量是积蓄在里面的，你会觉得他有的时候他能够在人物这个角色身上能够爆发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火花，然后在姜文的手下，在姜文的这个我们说调教下吧，他也是啊，他也是呈现了他最好的一面，就对吧？ 对， 无论是之前的那个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个邪不压正，对，还是再往之前的一步之遥，就是他在里面也是群像戏当中的一个，但是他依旧是一个令人记得住的，令人有印象而且印象很深的一个人。廖凡他在这个剧当中，他就把一个男人，他一开始是非常风风光光的，然后把他就是从他到风光到落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把这个男人的心态就表达的挺好，我觉得挺好，因为他在这个戏里面没有那种大合大开，大起大落，他没有那种嘶声力竭的，没有任何那些东西，更多的还是通过他的这种眼神，他的情绪甚至表达都是很克制，就是这个角色就演的这个人物，他都没有说是什么大发雷霆，除了一场戏，就是他把桌子上那个碗推到那个地上，受不了了。但是其实整体来讲，他都是非常非常内敛、非常克制的，他的那个情绪是压抑在里面的。 对对对，他是比较隐忍的， 比较隐忍的。就但是往往这样的隐忍是不好演的。 对， 但是你就觉得他就是在这个男主人公的这个角色之下，所以我真的相信他那天回答观众那个问题，他说这是男人的面子，我真的相信这是廖凡本人，也是他本人也是这么想的，他真的是觉得男人就不应该活在一个女人的施舍当中，我觉得大部分男性都会这么想， 是， 对， 我宁愿放弃这种生活， 对对对，就角色和这个人已经合为一体了。 我也终于明白，就有一些电影我会觉得 有点看不，就是看不明白他那个就是感情线的这个发展哈、 嗯。 但后来也是有身边的朋友说，说你因为不是男性，你站在男性的角度，你就知道这个男性的导演他拍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 嗯。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可能确实从电影方面来看，有好多那种细节，男性观众跟女性观众看出来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可能我们根本理解不了，是吧，小爱？就我们 反正我就觉得挺不舒服的，就那个结尾让我就挺不舒服的。但是反而就是。你知道爽，就是我站在他的那个角度，我也能理解。就是说，因为他这辈子他最想要的不是爱情，就是爱情对男人来讲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是附属品， 是附属品。就是他对他来讲，他要身边马仔成群，那是他想要的。而且他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他动都动不了了，他想脱。有个细节，他躺在那个床上，坐在那个床上，不是躺，他想把那个毛衣脱下来，用牙用手。弄不下来，就是他已经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对，腿当时腿都不能走路了嘛，坐轮椅的。你想他当时的这个内心是崩溃的，而且他当时有一句台词就是说，我以前的小弟，我看着他们开宾利，就是你知道这个男人他的世界已经完全就崩塌了。 嗯嗯。 然后刚好跟他的这个走向是相反的，就是反而他身边这个女人，他回来一看这个女人，天哪，真的是俨然成了一个大哥了。他是女人手下有马仔，然后女人的马仔来伺候他，然后女人这个马仔是以前他的小弟，所以他的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撞击，就他在他的江湖已经坍塌了。所以他后来跟这个赵涛他们两个就是有两句台词是前后是环状呼应的，就是在他们在问那个火山灰是不是最干净的灰的时候，在那个阶段当时他还是那个大哥， 嗯， 对，当然在那个时候，他给那个他身边的这个女人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所谓的教导，就是我们是江湖中人， 嗯， 然后女人赵涛演的这个巧巧就特别幼，就很单纯，不是幼稚，就非常单纯，嗯、就是说 就少女心嘛， 你是江湖中人，我不是江湖中人啊，然后他就掏出一把枪。嗯，给那个赵涛，他说你现在手里有枪了，你就是江湖中人，这是前面的对话。 嗯， 然后当他最后落魄之后，他俩又有一个这个对话，就是环状呼应。这个时候他跟赵涛，他在那个轮椅上，他跟赵涛演的巧巧说，他说我已经不是江湖中人了，江湖已经变了、哦、就你知道，就是贾樟柯呈现的其实是人生当中的这种人情冷暖，就是当你不再拥有权力，当你不再拥有金钱的时候，你的世界可能就坍塌了，你的江湖就没了。所以他说的江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 关系。 嗯，所以是有一个普世价值的。为什么老外能认可？老外看电影，尤其是电影节的这种评选，一定是从那个先看价值观，而且这个价值观是不是一个特别普世的东西？为什么你纯东方的、纯中国人的东西？可能不太会，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特别普世的 对 这种认知， 而且思维逻辑真的会有一些差别。 对对对， 嗯 嗯， 哇，所以其实现在可能很多朋友现在正堵在路上哈，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假期有想去看个电影打算的朋友，不妨也去看一看这江湖儿女吧。 对对对，那么其实接下来除了江湖儿女之外，还有好几部好的影片、接连会在这个中秋节之后，包括在十一假期之间陆陆续续上映。我觉得这个两节可以说是挺精彩的， 对， 和落寞的九月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 是吧？ 但是大家可能会慢慢注意到，就是今年的国庆档开始，可能中国电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就是之前19块9、19块9的时代会终结， 就没了， 就没有了。然后可能以后大家会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呢，会稍微的贵一点。但是这种贵，我觉得啊，其实它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多实打实的好电影， 嗯， 而不是靠一些泡沫去泡出来的一些东西。对， 对， 嗯， 每次都非常开心和小爱聊电影， 嗯，我也是， 能够听到你对于电影不同的一些声音和理解哈，再次感谢你的精彩评述，谢谢您， 谢谢， 谢谢， 也提前祝您中秋佳节快乐 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听他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